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千言和万语，随浮云掠过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，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千言和万语，随浮云愁它围绕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地爱着我。快赶走爱的寂寞。